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平凡世界的声音，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当你听到，就好像看见昨天。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 听到你，陪着你， 陪着你。 欢迎光临各位，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呢也是一档能够在节目当中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 OK， 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好，我是思萌。也要欢迎各位24小时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直接写一首你最想听到的歌曲，还有一段你想要分享的心情送给我就可以了。今天6月1号我们的节目跟以往不太一样。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们都是从孩子开始认识这个世界的，慢慢的成长蜕变，学会珍惜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亲情、爱情、友情。可能是成熟太久了吧，我们都会忘记了自己心中还有小孩子的一面。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换一种玩法，我们放下成人世界的那些负担，重新的做回一个孩子。在这一个小时，我们将分为从出生到成人，一共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我们根据不同的少年气息来点播一首歌曲。开场刚刚听到的这段音乐还有里面的场景音效，我们先来进入第一阶段，咕咕坠地咿呀学语。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平台上的 Sweetie 点播了一首五月天成员当中最温柔的石头创作的歌曲《咿呀呀》。这是石头写给自己孩子的歌，孩子的咿呀学语，其实在我们看来好像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但是在父亲看来，这就是和自己的交流。 呀咿呀呀咿呀呀，宝贝说的话咿呀呀，快就长大，很快你就会叫妈妈。转眼你已经一岁了，宝贝还不会弹吉他。相信有一天你也会大声唱，哥哥爸爸成为 石头写给自己孩子的歌《咿呀呀》，很简单的旋律，刚刚在前奏的时候，如果你细心听，能听到里面有嗯嗯小孩子这样的点头咳嗽的声音，这应该是他的孩子录下来的这样的音效。看看平台上今天来报道的小孩子们，欢迎圆圆、Cherry、钱佩瑶、最好的时光在路上、韩依林、说句心里话，还有王峰、易和快乐的小猪。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嘛，我们在节目当中换一种玩法，一个小时我们分为四个阶段，重新的我和节目前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一起来做回一名小孩子。那现在进行的是第一个阶段，就是刚刚出生像婴儿一样不会说话的时候，只会手舞足蹈的来表达自己。这个时候你会想要点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呢？欢迎你在今天六一儿童节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屏幕下方点播一首关于孩子的歌，想一想自己作为孩子的时候，当时那样的记忆，童话般的世界和充满好奇心的观察。下面这首歌来自圆圆 Cherry， 他要送给自己的闺女，最可爱的女儿，也是他最喜欢的歌《冰雪奇缘》的主题曲《Let It Go》。 Let it go, let it go.Glows white on the mountain tonight, not a footprint to be seen. A kingdom of isolation, and it looks like I'm the queen. The wind is howling like this swirling storm inside. Couldn't keep it in, heaven knows I tried. Don't let them in.Don't let them see. Be the good girl you always had to be. Conceal, don't feel. Don't let them know. Well, now they know. Let it go.Some distance makes everything seem small, and the fuse that once controlled me can't get to me at all. Up here in the cold thin air, I finally can breathe. I know I left a life behind, but I'm too relieved to grieve. Let it go. Let It Go， 这是来自刚刚圆圆 Cherry 送给自己小女儿的歌曲。今天呢，我们的这样的节日六一儿童节，我们重新做回孩子啊，从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从一岁长到十八岁，分为四个阶段。在半年之前，这个时候还在处于第一阶段，哎，我们都是小婴儿，不太会说话，那手舞足蹈的跟爸爸妈妈要玩具啊，要抱抱。这个时候你最想送什么歌？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很有意义的，来自桃子李点播。在2018年6月1号这一天，要送给自己的儿子小包子，要祝他生日快乐。你是太阳，我是星星，来自桃子梨送给自己的儿子小包子的生日祝福。一首歌，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等你来点播。 第一次抱着你的时候，幸福和不安在我左右，面对将要改变的生活，我知道我要努力加油。 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这模样好像在哪儿见过，当你轻轻地握我头，我知道你是我的传说。一闪一闪亮晶晶， 你是我的小星星， 我要你唱歌给我听， 你要乖乖的别淘气。 太阳爸爸我爱你， 我会给你甜和蜜， 你要珍惜你的身体， 我们要永远幸福开心。 时间陪伴他成长。 北京上空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制作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首先要欢迎一下此刻在公众平台上报道的一群小孩子们，归去来兮、总钻风、魔法师 Aris、 薛小亮，还有醉逍遥等等等等，很多朋友都来报道了，都是在给自己的孩子想送出一首歌这样的祝福。那今天六一儿童节，我们刚刚已经度过了第一个阶段了，所以要提示各位啊，我们的点歌是根据此刻成长的过程来送祝福的，所以一定要仔细听。在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是第二阶段，今天就让我们放下成人世界的那些负担，重新作为一个孩子。那第二阶段 差不多五六岁的孩子，可以跟着妈妈一块唱歌，跟着老爸一块画画，然后家里面的白墙，孩子的小脸蛋上都是五颜六色的。全家聚会的时候呢，你猜猜还会爬到桌子上跟大家背一首诗词。这个时候的我们可能最喜欢问的就是为什么。我们来听听第二阶段的孩子的音频。 让我怎样感谢你，当我走向你的时候，我原想收获一缕春风，你却给了我整个春天。让我怎样感谢你，当我走向你的时候，我原想捧起一簇浪花，你却给了我整个海洋。让我怎样感谢你，当我走向你的时候，我原想拾取一枚红叶，你却给了我整个枫林。让我怎样感谢你，当我走向你的时候，我原想亲吻一朵雪花，你却给了我银色的世界。 六岁的孩子用这样的声音稚嫩，但是又为你朗读出优美的诗词的时候，你会觉得感觉整个世界是不一样的。接下来我们要送出的这首歌要送给很多朋友，替 Aries 水与火的缠绵，然后总钻风魔法师一并的把这首周华健很经典的歌曲《亲亲我的宝贝》送给你们的孩子。 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中的太阳，寻找那一世中的月亮。轻轻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海洋，寻找那一世中的彩虹，抓住瞬间失踪的流星。我要飞到无尽的夜空，摘颗星星做你的玩具。我要亲手触摸那月亮，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啦啦呼啦啦啦呼啦啦，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啦啦呼啦啦啦呼啦啦，平安回来，回来告诉你那一切，亲亲我的宝贝。 眼前，我会拥抱你的满身风雨，陪你一起听这首歌。 今天我们的节目和以往点歌的形式不太一样，我们按照从出生到成人，从一岁到十八岁这样的一个分为不同阶段来进行点播，送不同的歌曲和祝福。来看看平台上很多朋友，很多小朋友来报道了，林瑞、穆远包括爱媛都来了。刚刚念几条留言吧。归去来兮他说，我们身体里面住着现在的自己，当然也住着五岁住着十岁的自己。阳光与美好同在的炎炎夏日，第二阶段很想点播的歌曲是来自赵薇《波浪鼓》。还有大蹦蹦福妈咪，她说每个孩子从孕育开始都是每个家庭的宝贝，今天想送给我的宝贝可心啊，一首《妈妈宝贝》，无论孩子长到多大，一直都是最可爱的宝贝。魔法师也想在节目当中送出这样的一份期望，他说希望我五岁的女儿自闭症一天天能够好转，我会火力全开尽全力地照顾她，帮她恢复，也希望在节目当中能够听到来自其他朋友对我的鼓励和支持。接下来在第二阶段的时候，我们继续要送出歌曲，这是来自风华要送给自己七岁的小宝宝，他最喜欢的一首歌，也是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熟悉的一首听听这个旋律，是不是要跟着一起摇摆起来了？ 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左三圈右三圈， 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呀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你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客气乖和容易，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喊啾喊啾， 不要乱吃零食，多喝开水咕噜咕噜，我比谁更有活力，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啊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我也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对人客气笑容可掬， 你越来越美丽，人人都说 nice nice， 饭前记得洗手，饭后记得漱口漱口，健康的人快乐多，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啊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我们不会老， 健康歌要送给林瑞、穆远，送给魔法师爱媛、微光，还有泪雨尘缘啊，在这个阶段呢，半点之前我们还有一首歌的时间来为大家放送出来，今天此刻进行的是第二阶段关于童年关于孩子的歌曲，下面这首歌也是来自泪雨尘缘，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也要送一首歌致敬我们逝去的童年，愿我们都能够保持童心，快乐每一天，张艾嘉童年。 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依稀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各位好，欢迎收听97.48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音乐方面，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北京音乐广播与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联合主办的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第八场音乐会将于6月3号下午4点在天桥艺术中心举办。这场叫做法国甜蜜一股乐团音乐会是非常特别的主题，那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法国甜蜜一股乐团1989年成立，这个乐团一直致力于重新发掘文艺复兴时期被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弗兰索瓦一世这些杰出代表欣赏及喜爱的音乐作品。再来关注，昨天凌晨毛不易发布了首张个人专辑《平凡的一天》，获得李健、何炅、胡一天等人的力挺。从《明日之子》、《消愁》、《像我这样的人》一路走来，毛不易终于发布了首张个人专辑。这张专辑的制作人李健发表长篇微博称，专辑起点很高，今后毛不易也许会面临很大的压力。由张靓颖演唱的电影《绝技二》主题曲《就算》音频近日正式上线，该曲由日本著名作曲家岩崎卓操刀作曲和编曲，导演郭敬明与作家洛洛作词。岩崎卓表示，这次创作非常重视影片画面和音乐的同步性，和导演郭敬明的沟通交流过程十分忠实。电影《绝技二》由郭敬明执导，范冰冰、吴亦凡、陈学冬、陈伟霆、郭采洁等主演，将于7月6号公映。吴亦凡新单曲《Like That》空降 Billboard Hot 100单曲榜第73名。他发微博感谢粉丝称：“只用作品发声，作为华人很骄傲，身上流淌的是炎黄子孙的血液，希望可以让全世界听到华人音乐。”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 来点歌喽，欢迎各位光临，这里是每天中午能够在这样一个时段来点歌曲的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好，我是思萌，我们同样欢迎在歌曲当中，在故事的穿插过程当中分享情感，为你把祝福送达出去。今天呢，可能很多后来加入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啊，先说一下，今天这一个小时我们玩一个不一样的套路，将一个小时的节目从12点到1点钟，我们割为了4个部分，从1岁成长到18岁，来共同过一个不一样的六一儿童节。所以我们要在不同的阶段来点一首应景的歌曲，跟这样的年龄相仿的。那在上半时段，我们刚刚度过了婴儿时期，包括孩童时期，从6岁，我们刚刚进了一段广告之后，立马长到了12岁。对，现在我们是一起进入了青春期的阶段。今天节目的开场，我们先来送出的几份祝福，先来看一下。平台上有2位朋友，同样今天都是一个结婚纪念日，非常的浪漫。他说6月1号呢，不仅是儿童节，还是月月这位朋友的纪念日。3年前今天和老公领了结婚证，而且在婚礼上还听到了当时老公唱的那首歌把你宠坏。李东也说了，说今天是我跟媳妇儿的领证纪念日，结婚9年，也想送一首歌送给爱人，也送给我们家的小宝宝，通过今天的节目儿童节送出一份不一样的祝福。在进入第三阶段12岁之前，我们先把这份祝福送达出去。今天六一儿童节，2位都是同样的日子，一个是3年结婚纪念日，一个是9年，把这首《虫儿飞》送给二位。 点之后的开场曲来自这首《虫儿飞》。欢迎各位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屏幕下方，在今天第三阶段儿童节成长的过程当中来点一首歌送祝福。你可以送给你的孩子，也可以送给曾经作为孩子的自己。欢迎平台上的小朋友似水流年，还有月月。看照片，月月这个时候应该是在吃东西是吧？好可爱的一个小女生。OK， 那在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三个阶段，一起进入青春期十二岁。你可以想一下，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孩子，开始有了自己的小心思，我们开始学着写日记，开始在上课的时候传纸条，开始懵懵懂懂的成长变化。在这个阶段，你会听到的一段音频，可能非常有回忆感。这是来自《家有儿女》当中的一个片段，刚好也是这个年龄的孩子的心声。 你这上面画的都什么样乱七八糟的？ 啊，你们连这都不知道？这个是天线宝宝和兔八哥，反面呢就是高乐高的百变麦和大地可和大头心。这可是我们学校每人最崇拜的偶像哎！ 你现在提倡的是个性化教育。再说了，从讲台上一眼望去都是一筐萝卜。我们的青春有我们自己的颜色。对，香油，我支持你，我是你忠实的饭。 还记得吗？这是小雪、流星还有小雨三个人的对话。青春期的孩子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精彩，有各种各样的烦恼。在这个时候，想送出什么的歌曲呢？在今天我们要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小蛋糕的点播，也是一首充满了童趣的歌《蜗牛》。把这样的歌送给小蛋糕，在最近这段时间要准备中考的孩子，小女儿雨滴，用蜗牛来替你的准备考试的这样的复习阶段加油鼓励。今天欢迎各位小朋友们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一起来写一首最属于孩子们的歌来送给你的宝宝，或者说送给曾经作为孩子的自己。下面这首歌是来自韩依林，她在早上8点41分就已经来预约了，想点播一首张悬的《宝贝》送给我的表弟毛毛。姐姐呢一个人在外地念书，有时候还非常非常想念你叽叽喳喳的模样，撒着娇还有糖吃，有时候还会特别调皮，还会一本正经地说长大后我要找姐姐这样的老婆。现在想一想也是能够非常开心温馨地笑出来，所以今天作为姐姐也是想把这首歌曲张悬的《宝贝》送给我的弟弟毛毛，祝你儿童节快乐。 哒啦哒啦，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 小鬼小鬼，逗逗你的眉眼，让你喜欢这世界。哇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倦的时候有个人陪。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要你知道你最美。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很好眠。我的小鬼小鬼，捏捏你的小脸，让你喜欢整个明天。哇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倦的时候有个人陪。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要你知道你最美。哇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孤单时有人把你想念。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要你知道你最美。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们都是从孩子开始慢慢认识这个世界的，慢慢的成长蜕变，也学会了珍惜身边的朋友家人和爱人。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试着放下成人世界的那些负担，重新的做回一个孩子。在这个小时，我们分为了四个阶段来为大家送出歌曲。刚刚已经度过了第一个阶段，婴儿时期咕咕坠地；第二个阶段，孩童时期可以跟着老爸老妈一块画画，一块踢球。那最近此刻进行的是第三阶段，也就是我们步入青春期之后，大概12岁上下，会有很多很多好奇的东西，也会有很多烦恼。在这个时刻，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屏幕下方的留言栏，一起来点一首歌送祝福。下面这首就是来自总钻风的点播，一首全世界最出名的送给孩子的歌。 Hey Jude, Don't make it bad, Take a sad song and make it better. Remember,Start to make it better. Hey Jude, don't be afraid. You were made to go out and get her. The minute you let her under your skin, then you begin to make it better.So let it out and let it in. Hey, 这首歌曲的过程当中，我们啊，它差不多刚刚播了三分钟的时间，我们一下子就进入了高中。对，对，在这首歌后面，我们要进入的是第四阶段。今天我们我在内，包括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所有朋友们，我们都是小孩子，从婴儿时期一步跨到了现在，进入高中阶段。我们开始为了自己理想的大学奋斗，也开始舍不得身边的朋友，开始学着像大人一样来打扮自己，也开始迎接真正到来的青春时刻。那在这一阶段，你想听到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呢？送给自己，或者说送给最近在高中繁忙的课业生活当中正在努力奋斗的孩子呢？听听第四阶段的专属音频。 往后谁都不许动周小栀的东西。 小时候我谁都不认识，就你对我好。 要不我背你吧。 放下来，饿死我了。 办一个独一无二的婚礼。 行啊，我答应你。 第四阶段刚刚听到的这个片段来自电影《同桌的你》，我们会面临很多相聚和离别，而下面这首歌要替风有诗意送给自己怀念的高中青春。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前总是很小心问我借半块橡皮，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跟我在一起。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谁遇到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 在接下来我们要送出的相对来说在第四阶段的歌曲，这是来自宋丽的一份祝福。她的闺女今天在周五要学校进行面试，已经上大三了，在周日还有体检，所以今天很想通过节目送出一首歌祝她一切顺利。我相信高中生活和大学会有不一样的体验，但那应该是我们距离梦想最近的时刻了。下面这首歌曲就来自追梦赤子心嘎啦的这首歌，最适合在奋斗的时候来听，替宋丽送给女儿。 白鲜花的世界到底在哪里？如果它真的存在，那么我一定会去。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矗立，不在乎它是不是悬崖峭壁。那怕肝脑涂地，不求人

阪城的风电，点亮了伊斯坦。